17岁少年与视力受限的妹妹因父亲离世后被安排在新的寄养家庭， 表面看似温馨，不过这位养母因失去了女儿后走不出伤痛，精神状态岌岌可危。 This is their new sister and brother Oliver lost his family just like you guys。 这对兄妹开始察觉房子的氛围总是怪怪的，就连另一个养子的行为也逐渐异常，养母也开始出现极端的情绪。 Yes, some people believe spirit stays in the body for months after death。 You Talk to Me 双胞胎鬼才导演再度执导，上到 GoFundMe 参加游戏，编剧两张惊悚招魂电影 Bring Her Back 首映礼邀请柬，到电影院屏住呼吸观看一场诡异的复活仪式。 Bring Her Back 7月31号全马惊悚上映。 GoFundMe Be Your On Track。